好，欢迎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，军武起源啊，咁就我系 Larry 啊， 系我 Alex 啊， 系啊，咁啊先讲声唔好意思先啊，咁啊因为呢个礼拜咧又系小弟啊，即系有啲事情咧又忙咗啊，所以搞到咧又就唔到 Alex 嚟录音啊，咁所以就冇办法，佢就开就极都就唔到我时间啊，咁所以冇办法啦，咁啊嚟到咧而家呢个时间咧系1月18号啊，礼拜五啊。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啦，为咗赶住周末咧，起码都出到节目啊嘛，俾大家啦，咁样就唯有下次准时啲啦，唔好意思啊各位。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开始咧，我哋呢个礼拜嗰个军事评论啦吓。 系， 咁咧就首先咧，我哋第一样咧，我谂我哋咧先讲咗咧，就即系嗰个中国同美国咧就嗱嗰、那个贸易战咧就而家倾紧啦，三个月系嘛。 系， 咁咧但系咧就美国都唔会继续放过你噶啦，梗系咪？ 系， 咁啊，当然我哋之前就睇加拿大嗰边系咪孟晚舟嗰边。而家情况就搞到中国要整个人去死刑啦，系嘛？ 系 推个人去死啊嘛？ 哦，唔系嘅，佢原本呢个罪应该系死刑嘅。 呢个人系二百几斤啊？ 系啊，有位公斤啊，应该系死，应该要打靶好多次。 应该可以死廿次到啦。 唔止啊，五十克就可以打靶啦。 哇，咁可以死2000次咁滞？ 系啊， 哇，好犀利喎！咁样 打到去血肉模糊啊， 系嘛？即系因为中国唔会有啲咩打毒针啊、电椅噶嘛？ 冇噶，全部打靶， 全部打靶噶嘛？ 系啦， 打靶系咪最平噶啦？ 打靶系啊， 应该最平，因为电椅都要电噶嘛。 系啊， 同埋你准备啲器具噶嘛，咩湿水啊，成日绑住佢啊，嗰啲都要换噶嘛。 系啊， 咁所以都好滚啊。嗱，讲翻啦，嗱，咁呢个咧，中国同美国咧就南海嗰边咧个局势咧又系有关事嘅。咁近排啲咩咧？就系、是、近排咧，就我攞幅呢幅相啦吓。咁呢幅相咧就喺 The Drive 度攞翻嚟嘅。咁我觉得影得几靓仔嘅。 系。 咁咧就大家咧喺图上面见到个 B2 啦，同埋见到 F22 系嘛。 系。 咪相当型？咁你哋有啲闹市之中飞过噶喎。 系。 系啊，所以呢张相系好难影噶。 如果喺澳洲上次咪个 C17 低飞嘅，即系喺个城市度，结果俾人话你呢度啊，俾人。想象到呢、這个联想到个911事件啦。 哦，因为太低飞啊嘛， 系啊， 就危险啊，睇感觉好似，即系好似有恐怖袭击咁啊。 系啦， 咁呢个咧都几得意嘅，呢个咧就系佢哋嘅 PR 啊，即系美国嘅太平洋空军嘅 PR 嗰边讲啊。 系， 咁咧就美军咧已经向呢个夏威夷啊珍珠港啊联合基地，咁嗰边咧就部署一架 B-2 啊。 系， 咁咧就部署 B-2， 咁大家知道其实如果通常 B-2 咧，首先咧佢最常见咧就部署喺本土嘅啫。 系， 佢就你基本上都唔离开本土噶啦。 系， 所以咧如果佢任何嘅基地嘅调派，例如去呢个嘅关岛， 系 或者去呢个夏威夷都系临时性嘅啫。 系，因为太贵啦，得个廿几架。 系啊，同埋最紧要就系嗰啲维护部队都喺本土。 系啊， 系啊，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呢啲国之重器咧就唔会周围摆嘅。 系， 咁啊平时都收埋喺自己嗰度嘅啫。咁啊，落夹埋锁住佢咁啦。咁咧就其实主要咧呢个系一个姿态嚟嘅。咁点解佢要去呢个嘅？嗱，首先佢去太平洋，佢好去唔去？点解要去夏威夷啊？嘛， 系。 因为其实咧，我哋咧都有睇过，就原来夏威夷咧，佢距离北京咧嗰、那个位置啊，我度一度咧，原来系11000公里。 哦。 而11000公里咧，就系啱啱好咧呢一架 B 二咧，由呢个夏威夷起飞，啱啱去到最后敌友咧，就会去到北京嘅。 哇！ 即系咧衰啲讲。佢咧完全中途唔加油，都炸到你北京噶。不过当然炸完就殉国啦。 啊，唔会嘅，一定空中加油嘅。 即系好似珍珠港嗰套戏咁啊，预咗唔翻嚟噶啦。个男主角去咗预咗殉国噶啦，系咪？咁咧就当然 suppose 梗系会中间空中加油啦，系咪？咁但我哋咧点解咁讲咧？就因为你如果歼20咧，佢有一个特别任务噶嘛。歼20嘅特别任务就系我空中隐形啦，起码我机头隐形先啦。你 detect 唔到我嘅时候咧，我就嚟个突击，然之后炸鬼咗你嗰啲叫咩空中加油机啊、预警机啊嘛。炸咗你，跟中间冇得加油嘛。 我问题来了啦， 咁你就要直飞你。 我噶歼20点可以去到咁远睇到人哋嘅加油机咧？ 咁远去到系嘛？ 系咯。 佢其实就应该系要整副油箱嘅， 副油箱得嚟，仲要知人哋真系架加油机起咗飞。 哦，呢个系噶，呢个难噶。 跟住仲要你知道人哋边个方向嚟，你 系啊，系好难噶，呢个系好难。 你伏击佢，仲要令机头伏击佢。 系啊，机头伏击佢啊，系啊，即系你咁谂啦，即系佢呢个系其中一个佢哋嗰个，一系就要不停歼20不停飞咯。 系。 在上面是咁侦察咯， 困难啲喎。 系啊，但你又冇俾人侦察到你喎。 系， 系啊。但系讲系咁讲啦，即系所以咧 B2 咧最恐怖咧就系理论上唔加油咧都直飞到北京噶， 系 即系炸到佢。即系如果你摆夏威夷的话，咁你摆关岛仲好啦。 系， 因为咧如果你一摆关岛咧，直头连印度洋嗰边咧佢都惊啊。即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如果我摆喺关岛，跟住大陆咧咪好兴咧派嗰啲驱逐舰咧咪去印度洋吓印度嘅。 系， 佢只要派架 B2 喺上面飞咧，你下面啲进城灰烬噶啦。 哦。 咁所以咧就 B2 如果摆关岛咧就更加明显就剑指南海嘅。但我摆夏威夷咧好啲，就我摆夏威夷咧就好明显就日本会受到庇荫啊，南韩会受到庇荫啊，就变咗系东北亚呢边啲国家要小心咯，就例如金仔都要小心，因为佢摆夏威夷飞佢都。 我听闻我听闻网上面传闻话，直头已经有 F 22同埋 F 35会准备会进驻呢个。这个日本的那个什么下宫下岛的前面。 哦你讲我们今天都会讲是吧，一个新的岛是吧， 是啊， 买了一个新岛嘛， 是啊， 马岛啊，我们阵间下一章我们就讲的了。 好。 那所以呢就现在呢派了这三架 B2 啊，三架，那通常它都是的，两架三架这样飞。那就派了过去，那就据说就真是那些什么我们叫做 24-7 啦 ,24-7 那些啦，就是那些部署的。咁当然呢个部署呢就其实都系话俾解放军听啦。咁 B2 呢我有任何即系你知佢哋啲炸弹呢依家出咗，我哋之前咪讲咗 B68 嘅事。就试 Port 12嘛。即系试嘅第12个批次嘛。咁所以嗰个批次呢就真系嗰个转地嗰个相当犀利啦。咁但你知唔知大陆有啲新闻出咗啊，有啲新闻出咗话佢哋近排研发緊啲水泥喎。水泥可以抵抗呢嗰啲转地炸弹呢大概可以抵抗到唔知30米到啦。都唔差㗎喎。咁当然我哋唔知啦，即系呢个应该军用级别嚟嘅。咁我睇咗呢单消息，我唔记得边个疏 散。三米啊，我你真系挡到呢、這个。 大概三米度啦。 挡到呢个常规炸弹、转地炸弹啫，核炸弹就冇分别噶啦。 冇噶啦，核就啲震动啊嘛，即系嗰啲回音震动波就炸到你。咁所以咧就今次 B2 咧，其实都系讲俾你听咧，就系、是、佢如果一部署呢啲位咧，前面啲国家你就要睇住啦，小心，因为佢咧无声无息入到嚟，你都睇唔到佢嘅，系嘛？或者你睇到你都喐唔到佢嘅。另外咧就要讲 Alex 关心个新闻啦，话 系 就系咧一个好前线嗰样嘢啊，就系咧日本政府啊，而家咧计划咧就买一个岛啊，咁个岛咧就冇人岛嘅，应该系无人岛嚟嘅。咁喺边咧就大家鹿儿岛，大家知鹿儿岛咧九州啦，咁啊出少少嘅，咁啊鹿儿岛出少少外海咧就买咗无人岛，咁买嚟做乜嘢嘅咧？原来俾第七舰队嘅喎，就俾佢咧就咩咧就可以咧将啲航空母舰咧上面咪好多 FA-18 嘅，咁咧你知唔知咧？原来最过瘾地方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其实咧，我应该同阿力士节目有讲过嘅。其实航空母舰咧唔系一年365日都出海嘅，其实唔系嘅，其实一年咧出海日子好少嘅啫。即大概你预咧，就一年咧起码有一半嘅日子，即系180日咧系唔使出海嘅。咁你唔使出海有咩做咧？ 休养 嗱，其实好多嘅，例如咩咧，就要整啦，整架船啦，或者有时就系要补给啊，成嗰啲嘢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咧佢喺港口嘅时候，咁啲飞行员有咩做咧？系冇嘢做噶喎。咁有啲又放假啦，翻屋企， 但唔可以停噶嘛。 系啦，但系佢哋翻嚟嘅时候要点算咧？或者平时佢哋都要做训练噶嘛？咁做训练点算咧？你又唔出海咯？咁唔通喺个舰度继续咁样飞系嘛？就唔系嘅，咁佢哋会停喺一啲嘅军港。咁有时啲军港咧就会有啲咩咧？就系俾你陆上啲基地，陆上嗰啲即系你可以喺陆上飞啊。但系问题系你知咧，其实咧你如果陆基同埋呢个嘅海基咧个降落系唔同噶嘛。因为咧嗱，你陆基咧如果你降落咧个仰角咧就可能讲紧十度松啲啦。咁你发觉咧跑道要好长嘅拉到。但系你知道海军咧，即系嗰啲机例如 FA-18 或者嚟紧 F-35 都系。其实勾落去噶嘛，即系角度好大，即系例如 弹落去嘅手机系， 系啊，所以其实个仰角咧，个夹角咧，讲紧系廿几度咁炒落去噶， 系啊， 我想讲哇，大佬你廿几度炒埋去咧，其实好伤噶，咁咧廿几度咁样炒埋嘅时候咧，咁你呢只先叫海军降落啊， 系啊， 但系你变咗陆基之后，佢哋咧就会习惯翻咧十几度咁降， 哦， 同埋个跑道拉到好长，所以咧，其实咧，你问咧美国咧就要成日都借基地去做咯，但系依家日本话你唔使借啦，我依家直头搞过俾你。咁咧就买个岛啊，咁咪叫马岛啊？ 美国买个岛定系日本？ 日本买个岛， 日本买个岛， 日本买个俾你。 哦，买个俾你， 系啦，好过瘾嘅。咁咧就呢个军事网报道啦。咁咧就其实第七舰队咧，基本上咧佢就即系好得意嘅。第七舰队首先咧就佢嗰个司令部咧就唔喺美国嘅， 系 即系第三就系啦，第七唔系嘅，第七就喺日本嘅横须贺，即系东京出少少啦。咁咧就基本上咧，佢哋咧要不停咁样训练飞行啦吓。咁咧就有啲情况咧，就佢哋会喺呢个嘅硫磺岛嗰度飞嘅。系啦，咁硫磺岛飞，咁但系就即系理论上嗰边啲居民都会有啲意见啦咁样。咁所以咧就而家咧，佢哋应该咧日本防卫省咧就谂住喺呢个马岛啊，佢哋叫马毛岛，不过我最谂住叫马岛啦吓。咁咧就冇人嘅，咁啊冇居民问题，咁啊唔会再嗰啲咩冲绳嗰啲咧，系咪成日话咧嗰啲人叫你搬走嘛？ 系， 即系嗰啲嘢咧，咁所以咧就而家应该唔使担心噶啦，咁你直接去嗰度飞噶啦。 嫌你直升机太嘈啊啲啊嘛， 系嘛？咁但系上面要起好多嘢下噶，系啦。咁当然啦，嗱，理论上咧起啲嘢咧，你个规格又唔使好高嘅啫， 因为其实呢个咧系唔系成日训练噶嘛，其实临时性噶啫嘛，咁所以咧，你话呢嚿嘢系咪要装得好犀利咧？又唔需要，但系跑道啲当然要啦。咁但系你话佢嗰啲机库要唔要做到好靓啊？嗰啲卫生设施啊，嗰啲嘢，你预咧，我谂啲短期可能系预你大概可以自持到60天，我谂都够噶啦，唔使好耐，即系佢唔系一个。你感觉佢唔系一个永久基地， 唔紧要啊，临时基地。汤汉斯呢个吓，用喺个岛度开一年都得噶 嘛？哦，佢唔止咧，十年都得啦。呢啲咁劲嘅系咪？系，我话后生啲嘅网友都唔知道我哋讲乜啦，应该卡手位嗰度嚟。 哦， 好啦，跟住啦，另外咧要讲话呢单咧就滚嘅，呢单就讲 F 三十五同 F 十六。如果大家印象中我哋成日讲咧，就 F 十六同 F 三十五咧，如果佢哋 dog fight 啊， 系， 大家都估到应该 F 十六赢， 系肥闪啊嘛， 肥闪啊。咁我哋咧系应该喺我哋。第一年嘅节目嗰阵时候我哋讲，因为嗰阵时都系嘅肥闪，系真系肥，即系同埋系唔灵活噶嘛， 同埋重 F 十六一半啊嘛， 系重得多嘅， 所以 但系个引擎劲过佢嘅， 好力啲， 好力啲，咁所以咧，其实你计翻个推重比应该又唔系咁差， 系， 但系咧，我哋喺个节目度我哋一路讲啦。咁 F 三十五又喺隨住我哋嘅節目一路咁改善， 不停 upgrade 不停 upgrade， 即係好似我哋節目同埋講 F 三五，佢就希望我哋節目好似 F 三五一樣不停 upgrade， 不停 upgrade 啦，係啦係啦，啲唔係喎，有聽眾賺嘅。嗱，我講翻咧就2017年嗰個巴黎航展啊，係2017年巴黎航展，我哋係咪直頭咧？ 講過係， 我哋講過噶嘛，我哋直頭全程講噶嘛， 係一段片擺出嚟㗎，我哋 係一段片擺出嚟㗎，就咪我一路旁述啦。咁佢就做到啲四角筋斗啊嗰啲 啊，嚟緊啊又有嗰啲眼鏡蛇嗰啲， 係啊啲動作做到㗎。其實依家都几劲啊！咁咧，因为佢依家嚟紧咧，嗰个软件咧会 upgrade 啊，系啊，咁啊，佢睇下佢可唔可以最后 upgrade 到去到3i 啦，3i 3f 咁样啦吓。咁咧，依家咧，佢哋有啲飞行员咧讲翻，其实话其实依家已经冇咁差噶啦，即系飞落去。咁你话suppose 啊，佢如果佢同呢个嘅 F 十六比啊，我觉得咧，如果你同 F 十六比咧，仲系争啲嘅。 系， 即系如果你系 dogfight 啦 ，dogfight 佢最大问题咩咧？就系佢因为佢个。即係佢移動嘅靈活性低嘛，所以咧人哋用機炮射佢咧，佢都避唔到嘅。 始終個風阻比較大啦，咁係內置彈倉嘛。 係啊，同埋個機型你見到嗰個氣動外形咧，即係唔係嗰啲好靈活的。 始終冇做到咁 fit 啦，佢又唔似 F 廿二可以做到個兩個引擎推力咁大嘛。 係佢係單引擎嚟嘅。 係單引擎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就依家 suppose 啊，依家佢咧做到落葉飄啦，平船嗰啲啦，副翼翻滾嗰啲嘢咧。全部照睇咧，就好似咧就同正常機冇乜分別，同埋咧佢做嗰啲動作其實 F 十六做唔係好到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咁講嘅話咧，兩部機前鬥咧，如果 suppose 打咧，可能都唔會輸好遠。即係你問我，你話佢可唔可以勁過 F 十六，未必嘅。但你話佢輸俾 F 十六好多咧，又未必咯。 即係好似當年蘇廿七一出啊，可以堪稱呢、這個即係 暴打呢個 F 十 五。暴打 F 十五係啊 ，F 十五 A。 系 A 啫吓，到个 CD 就另一回事啦，全世界都 到个 E 啊，仲争啲远啲啦，即系个情况。咁所以咧好得意啦，同埋咧有个小道消息俾埋大家啊嘛。咁咧就系咧，其实 F 十五咧，同埋呢个 F 三十五咧，其实佢哋做过一个嘅操演嘅。系啦，咁呢个咧就好似叫唔记得系咪叫做红旗定红乜啦？ 系 Red 咪唔记得咗添嗱，即系我睇过吓。咁咧就讲到咧，F 三十五咧，其中一个训练咧就系同呢个嘅 F 十五咧，就系被零击落嘅记录。 系， 咁大家就要谂 F 十五同埋呢个 F 三十咩叫做零击落记录？ 即系 F 三十五系冇被击落过。 哦， 嗱，暗示咗两样嘢。第一样嘢，嗱，如果你零击落，系咪即系话你调翻转 F 十五俾你击落啊？ 佢又冇讲清楚喎。 系啊，所以最过瘾地方就系你俾人零击落，系咪即系你秒人哋咧？调翻转。你零击落就人哋击落晒咧， 系咯。 咁击落晒你咪会俾人击落咯，系嘛？咁即系话 F 十五唔够 F 三十五打喎。 系 啊。咁咧嗱，大家就谂啦，个好处就系咩？就系 F 三十五因为隐形啊嘛。 系。 F 十五雷达睇你唔到啦。 系。 所以咪俾你秒咯。 系。 呢个其中一个啦。我但系咧，佢个情况咧就系有冇讲到话，即系佢意思系近距离战斗。 近距离战斗。 唔系超视距。系。咁所以如果你近距离都冇俾人秒嘅话咧，咁又证明咗啲咩咧？证明咗系咪真系你多挥嘅能力强咗咧？ 即系强咗啦，可以甩到咬啊，叫做 系啦。即系究竟你系咪唔会咁容易俾人咬死啊？或者定系你嗰个机动转嘅时候，人哋即系你甩到人 lock， 人哋 lock 唔到你嘅 系啦。 咁所以咧就呢个都系几关键嘅地方嚟嘅。咁当然你话会唔会出矛招？你话你嗰啲 EW 嗰啲电战系统啊，嗰啲干扰啊，成嗰啲令到 F 十五或者 F 十五装嗰个雷达冇咁好啊，嗰啲咧就未知嘅。 我谂都 F 十五 C 嚟嘅，应该唔系 S 嘅。 F 十五。 五 C 有机会 F 十二嘅喎，都会系啊，都有机会噶。咁所以咧就好难讲。咁咧、哦，我会再追踪翻个报道嘅。 好啊， 系啦。咁啊，即系睇翻 F 三十五咧，依家进步似乎都几大嘅， 系啊， 几神速啊。嗱，嚟紧又可以上篮， 系 啊。A 又已经复役啦。 嗱 ，CPU 太慢都解决咗啦，软件又准备 upgrade 啦。咁而家又准备可以即系初步嘅战斗能力啦。 系啊，嚟紧又可以做到有呢个能力嘅啦。 系啦，咁而家以色列就试咗可以实打啦。 系， 咁啊，睇下 Beast Mode 有冇问题啦，野兽模式又 OK 啦， 系啦， 系啦，咁所以咧 F 三十咩嚟紧啊，应该都几值得期待嘅。 系， 好，一直嚟呢度先。